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四十一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，是属麻十片，原著江苏方言，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，不如去数十片的好的意思。因此又记起了本支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喜煤炭，想来别省方言中相类的话还多，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。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，倘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，需一个筋斗便告成功，才有立足的处所，而且被恭维的烙铁一般热，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，不许说话，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，为天地所不容。这种人从前本可以一道九族，连累邻居，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。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微缩，不知不觉地也入了属麻十片党。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，学术上没有发明，美术上也没有创作，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，前仆后继的探险，那更不必提了。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事的成功的经营，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。但冷笑的人虽然反对改革，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，即如文字一面，白话固然看不上眼，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，照他的学说本该去数麻十片了，他却又不然，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。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，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，以致老死。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，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，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，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？还是虽然有了几匹，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，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？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，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，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尽圆满的人类出现，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。所以我时常害怕，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这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，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此后如竟没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倘若有了炬火，出了太阳，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，不但毫无不平，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，因为它照了人类，连我都在内。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，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。尼采说，真的，人是一个浊流，应该是海了，能容这浊流使它干净。度，我教你们超人，这便是海，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污蔑。扎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。总令不过一洼浅水，也可以学学大海，横竖都是水，可以相通。几粒石子，任他们暗地里掷来，几滴汇水，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。这还算不到大污蔑，因为大污蔑也需有胆力。随感录四十一结束。